太阳能光伏面板牛船预留一号、预留二号和预留三号在平壤的大同江上开始了服务活动。牛船的操纵系统是我国技术人员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来完成的。这些牛船以太阳能为动力，在大同江两岸的金日成广场和竹笛思想塔之间来往，保证首都市民上下班。三艘太阳能光伏面板牛船不但为劳动群众提供游览服务，还为国内外游客提供观光和预约服务。